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文艺演出《西藏儿女心向党》在这里精彩上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与西藏自治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600余人一起观看演出。文艺演出在大型歌舞表演《扎西德勒》中拉开序幕，演出通过上篇《阳光照高原》、下篇《奋进新时代》和尾声《永远跟党走》，反映70年来西藏从和平解放到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表达出西藏各族人民矢志不渝跟党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的豪迈气概。演出聚焦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守望相助下，西藏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一首《永远跟党走》蕴含着西藏各族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砥砺奋进阔步新征程的壮志豪情，将气氛推向高潮。演出结束后，汪洋等在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的陪同下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与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尤权、白马赤林、张庆黎、苗华共同观看了演出。演出开始前，汪洋还会见了西藏自治区领导班子成员、离退休老同志、各族各界、四管干部、政法干警和驻藏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农村寄地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健全县乡村寄地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地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到2025年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便民惠民寄地服务基本覆盖。意见围绕强化农村邮政体系作用、健全末端共同配送体系、优化协同发展体系、构建冷链寄地体系等四个体系建设，从分类推进快递进村工程等四个方面提出一系列重点任务。 今天14时33分，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全部既定任务，第二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执行第二次出舱任务的航天员是聂海胜和刘伯明，由汤洪波在舱内进行支持配合。早上6时许，两名出舱航天员穿戴好个人装备，在进行了气密性检查、节点舱泄压、吸氧排氮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顺利打开舱门。 神舟12号报告，舱门一打开，完毕。 曙光明白。 8时38分。航天员聂海胜第一个出舱，他首先要完成在机械臂上安装脚限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10时12分，航天员刘伯明也完成出舱，随后机械臂将航天员聂海胜运送到安装扩展泵组作业点。 神舟12号报告，扩展泵液漏已接通，完毕。 曙光明白。 在舱内航天员汤洪波的配合支持下，聂海胜和刘伯明成功完成了第一项作业任务，安装扩展泵组。 安装这个扩展泵组，这实际上是这个提高核心舱可靠性的一个措施。加上这个泵以后呢，相当于这个温度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件就多了一种备份手段，它的可靠性相应的就提高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20分，两名航天员刚刚完成了第二项作业任务，就是抬升全景像基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整体的作业时间都比原定的计划早了有几十分钟，航天员在出舱作业的时候更加的熟练和自如。 两名航天员在太空的互拍记录了聂海胜站在机械臂上与地球合影的瞬间。 你下面都是蓝色的海，你把机械臂忘掉了之后，你就脚踏浮云了。 14时33分，聂海胜、刘伯明密切协作完成了舱外工具箱的安装，至此既定的出舱任务全部完成。 神舟12号，我是曙光，祝贺你们圆满完成了神舟12号 两次出舱活动任务。 感谢广大人员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团结一心，所有的任务是我们整体完成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此次出舱活动还进一步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15时30分许，汤洪波打开天河核心舱舱门，聂海胜、刘伯明安全返回核心舱。按计划，航天员乘组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规划完成5亿亩国土绿化任务，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90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达到57%，湿地保护率达到55%，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比例将超过18%。到2035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升，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实牢固。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天授予李环英时代楷模称号。李环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他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救治了成千上万的麻风病患者，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今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播出他的感人事迹。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9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截至8月19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817例。截至8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1241万9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鞍钢重组本钢正式启动，辽宁省国资委将所持本钢51%股权无偿划转给鞍钢，本钢成为鞍钢的控股子企业。重组后，鞍钢粗钢产能将达到6300万吨，营业收入将达到3000亿元，产能位居国内第二，世界第三。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98亿美元，1到7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453亿美元。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市场主体结售汇意愿总体稳定。中国银行业协会刚刚发布，去年我国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28.38万亿元，同比增长44.3%，人民币跨境收付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金额的比重为47.4%，创历史新高，说明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更多的选择人民币进行结算，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规范举报奖励程序，鼓励内部举报，加强对假举报、滥举报等行为监督管理，依法支持和引导举报行为，进一步增强监管合力。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277个成果今天集中签约，涉及投资和贸易总额1566.7亿元，签约项目涵盖电子信息、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等多个领域。雄安新区起步区1号供水厂今天正式投入使用，水厂占地15公顷，日供水能力15万吨，可以为雄安新区荣东片区提供优质安全的饮用水。今天上午，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二批队伍约120人从北京出发，前往日本东京。他们分别来自举重、乒乓球、轮椅篮球、轮椅击剑、赛艇项目。 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13期《一夜一游幸福长》。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安徽、云南、福建、新疆、贵州、上海等地的乡村，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在各地乡村落地生根。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3、34集。第33集《军民大生产》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历史。第34集《五月的鲜花》展现抗战时期革命文艺的发展对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的重要作用。 多国人士认为，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罔顾科学事实，用政治手段操弄病毒溯源问题，不得人心，严重阻碍了各国共同抗疫的努力。 试图通过操纵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并将其政治化来攻击中国，是用卑劣的手段来攻击一个高尚的国家。为了助力全球抗疫，中国将相关科研成果贡献给全世界，大量来自中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保障了全球抗疫物资供应。中国疫苗安全性高，有效率高，被世界多国广泛使用。 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国抗疫工作做得非常好，而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很糟糕，所以他们制定了新策略，试图通过攻击中国来转移注意力。西方国家完全不提中国抗疫表现，反而企图借病毒溯源问题抹黑中国。他们将疫情变成一场政治宣传战，用以掩盖中国抗疫取得巨大成功，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却搞砸了的事实。 中国已将有关疫情的所有数据公开，并接受了世卫组织牵头的全面调查。美国不接受这一调查结果，因为他只接受能给中国定罪的结果。而美国在要求别人澄清不可能存在的事情时，又阻挠对自家实验室的调查，这是典型的霸权行为。美国既想给其他国家立规矩，而自己又不遵守这些规矩。在助力全球抗疫方面，无论西方国家的话说得多漂亮，他们都几乎没有任何作为。许多国家缓解疫情依靠的是来自中国的疫苗和帮助。 我认为应该将政治和卫生问题区分开来。美国试图对中国展开更多的调查，是一种遏制中国的手段，因为这种调查即使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也必然会对中国的形象造成损害。疫情溯源遭政治化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查结果是不可信的。 8月19号是阿富汗独立纪念日，阿富汗多地举行了纪念活动。在首都喀布尔，独立日集会活动附近传来阵阵枪声。 当天下午5点半，总台喀布尔记者站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记者站全体工作人员紧急转移到地下安全屋避险。 This is the safe room of our office. 这里是总台喀布尔记者站办公室的地下安全屋。几分钟前我们听到了持续的枪声，因此记者站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来到这里躲避。有消息称，有阿富汗民众手持阿富汗国旗庆祝阿富汗独立日，他们在前往瓦吉尔阿克巴汗山的路上遭到塔利班人员的阻拦，塔利班人员向空中开枪示警以驱散人群。 目前喀布尔国际机场在美军的部分控制下，各国的撤离行动正在进行，仍有大批人员等待撤离。西方国家驻阿富汗使馆和相关机构19号称，他们只撤离那些有资格离开阿富汗或曾经与美军合作过的阿富汗人。美国国防部透露，目前还有超过10000名美国公民以及5万到6.5万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及家属正在等待撤离。美国方面表示，目前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将那些滞留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外的美国公民撤离出阿富汗，美军没有能力出机场进入喀布尔市内部，无法保证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安全通行。19号，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接受总台 CGTN 独家专访时表示，在美军的占领下，阿富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并没有表现出国家的独立性。 当前，阿富汗各方正在就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新政府展开商议，预计很快就会完成。沙欣表示，包容性的新政府将包括阿富汗知名政治人士，新政府将与塔利班已有架构相配合。塔利班已有架构包括最高领导人和领导委员会等。沙欣还表示，塔利班承诺不允许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利用阿富汗作为跳板来对付其他国家。阿富汗在下一阶段要快速实现发展，在卫生健康、基础设施、教育等多个领域都要寻求国际合作。沙欣还表示，中国在阿富汗和平重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What role do you see? 中国将在并可能在重建和维护阿富汗和平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在阿富汗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推进阿富汗和平和解方面，中国也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任命了一位阿富汗事务特使，我们保持着联系。我们希望未来中国也能为阿富汗的建设做出贡献。阿富汗人民现在很期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表示，联合国在阿富汗的人员与塔利班有着密切沟通，他已经做好准备与塔利班领导人直接对话，期待阿富汗有一个包容性政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瑞·萨克斯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对于美国来说，战争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每次都失败了。 英语中有句谚语，当你拿着锤子挥舞，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是钉子。美国拥有强大的军队，把军事手段当外交政策。美国在世界各地使用军队，但每次都失败了。美国在军事手段上花了上万亿美元，而在阿富汗留下了什么？医院在哪里？学校在哪里？道路在哪里？这些都没有。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愚蠢至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920,1,939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39,467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729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2.5万例。19号，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38,472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美各地的新冠肺炎入院患者数大幅增加，儿童和50岁以下成年人的住院率达到了疫情以来的最高值，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30至39岁的成年人以及18岁以下的儿童，这两个年龄段的住院率都比此前的峰值高出30%以上。 患者们呼吸困难，不停地哀求，从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看到的都是这些，我感到无助无力。 日本19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5,156例，首次超过2.5万例为新高。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19号东京残奥组委通报说，新增16名残奥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首次出现曾居住在残奥村的确诊病例。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附近19号遭炸弹威胁，一名49岁男子称其携带炸弹，在与警方对峙约5小时后被逮捕，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还不清楚。目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处于休会期间，国会山附近人员较少。自今年1月6号国会遭冲击事件以来，美国国会及附近地区多次遭安全威胁。叙利亚军方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深夜，以色列导弹自贝鲁特东南方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部霍姆斯省首府霍姆斯市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叙利亚防空系统对导弹进行了拦截，并击落其中的大部分。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军曾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均否认伊朗在叙驻军。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